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一集，开元盛世，觉宗兴于大唐。觉宗源自名觉古国，为齐国国将，据传是天神在凡间留下的道场，因名觉国地理位置偏僻，多发灾难，故而举国宗徒东迁至大唐境内，至今有正华、清净四大宗按序存留。正觉宗立于皇宫，由国师任大宗主，华觉宗立于都城长安城内，宗主为承志大师，清觉宗立于长安城郊外清觉山上，宗主为承志的师弟成善大师，净觉宗立于西南地界，宗主世泽是唯一的女子。觉宗古籍之中有记载这么一种鬼怪，心死之尸气所化，名为阴魔罗鬼。阿音初见竹寒正是那时，他穿一身玄色为底的百家衣，不过是个年方九岁的孩童，初次下山为承志大师送信，为救受伤的野兔耽搁了返程时辰，而他吸收了500年新鲜湿气，靠着满腔成形的执念，终化作林子里千年难得一遇的阴魔罗。小师父浑身气场与这诡异阴森的怪林不符，起了煞，倒是把休憩的他从棺椁里顶了出来。那时候阿音不叫阿音，叫阴魔罗，没有性别，尚且不能变成人形，外表只是一大团黑幽幽的烟，像是哪家烧了柴火自烟囱里排出来的。阴魔罗有些怔了，郊外这座山原本不叫清觉山，500年间叫过许多名字，数也数不过来，只是自从觉宗兴起便随着山上的清觉宗改了名字为清觉山。山下有一片长而深的树林，鬼魂聚集在最阴暗的一隅，实在不知道这位小师傅怎么到的这里。他附在棺椁上查探，直到看到几个木鬼嬉笑着乱窜，才明白他是着了木鬼的道，遭遇了民间所谓的鬼打墙。周围满是坟茔，停着的都是无人认领收敛的尸身，或是不孝子孙草草封棺扔到此处，因而怨气颇深，群鬼聚集，灵异阴森，树影斜着摇晃，晚风一阵起一阵落，还有乌鸦叫得诡异凄惨，专注着一心报丧，无意间惊到了这仅有的活人。竹寒汗湿了整个后背，他已然彻底迷失方向，长久地在原地打转，走不出去。见他那副傻不愣登的样子，阴魔罗若是能化为人身，定掩嘴笑弯了腰，他倒要看看他如何化解。俗世里的修行之人不是都喜欢度化他们这些鬼吗？旁边可是一群鬼在玩闹，待他超度呢。见他立在原地，双手放在胸前，拇指相触，喃喃诵起了度化往生的咒语典文。 世事含笑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所谓大圆满光明云，大慈悲光明云，大智慧光明云，大般若光明云，大三昧光明云，大吉祥光明云，大福德光明云，大功德光明云，大。 他年纪尚小，背诵过的典籍繁多，又出于这古怪地界，内心实在紧张，一时间嘴里吞吐，想不起下句，各色布块缝补做成的百家衣单薄得很，趁他纤瘦身形，明明年纪不大，眉头却很会皱，满脸正气刚扬，任谁都想欺凌几分。木鬼们见他站定不动，便各自散去，声音难听的一遍遍用鬼语说着无趣，只是这个呆瓜还傻站着，为想不起来的谶纬而皱眉。 瘦小前胸起伏，显示着他紧张导致的呼吸急促。看得阴魔罗浮在关上，笑个不停。可惜他此时仍是团烟状死物，一点表情都看不出。他尝试着开口，不知怎么的，选了个娇柔勾人的女生，脆脆的，有妖气十足。500年间，阴魔罗从仍是一缕随风飘散，尚不能控制自己行动的细烟时，就听学了不少人话。男人、女人、孩童、老者等等声音，他都会，只从未说过，也无人同他说人话，都是鬼话。小师傅，诵经不专呢？竹寒心跳骤急，手仍合着仓皇四顾，不见除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影。 莫非是？ 他看向几个胡乱摆放或开着盖子的棺椁，打了个站立，闭目静心，强作镇定开口。 请问，是哪位棺椁里的女施主？ 阴魔罗以幽冥诡谲的笑声回应。原来人笑竟是这样的，比鬼笑好听多了。小师父，我在这里呀。竹寒不敢睁眼，吞咽了下口水，眼睛闭得严严实实，心里思忖着是否需要诵一遍静心文。 女施主切莫妄言，弟子年方9岁，当不起此等尊称。 阴魔罗不懂，林子里的鬼都是这么称呼绝宗弟子的，有臭师傅，有老师傅，还有收妖师傅等等。收妖师傅最烦，拿着个法器对他们这些个鬼嘶喊捉妖，闹得林子里吵吵闹闹，鬼叫不休。他躺在棺椁里，只能白白造语。没待他回应，竹寒又开口：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三世因果循环不失，今日入此宝地多有叨扰，女施主可留下生前名号，待我回到山上，定为你沐浴焚香，于正殿送上7749遍祝祷文，你若生前积了善缘，定能早日入轮回。 唉，可我不是人呢。阴魔罗也无奈，他为湿气所化，死活非活，自死非死，没有生前名号，没有肉体真身，就连长宿着的棺椁也不知是何人的，骨头都已经风化，好似铺了一层纱，只觉得躺着舒服。倒也有些是人化的，可人哪有他这种深重执念，灵力上还是比不了。竹寒心想的却是， 我撞上至阴至邪之物了。 就地打坐，腕间计数的念珠挂在双手大拇指上，他要念典文平心静气，保持清醒到天明。小师父，小师父，小师父，小师父。他不理，阴魔罗就叫个不停。没过几声，还是忍不住急，出口指正道： 清绝宗宗主才当称得上一声师父，我只是个小弟子，你莫要乱叫。 见他开口就好。 你见我不是人就不理我了。我听白日里路过的秃瓢讲，修行之人讲众生平等，死了的人你还叫女施主，当他是生，要为他送典文。我虽是死物，如今也算生了，你偏又不理，何来的众生平等？做鬼还不是要被看不起。 他语气满是委屈，还有些撒娇的意味在里面，动听又撩人。竹寒嫩脸微红，有些紧张，他不想承认，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入绝宗皆要受戒，不打诳语，他不能辩解否认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